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拍案说法，为您邀请到来自朝阳法院的法官，跟大家介绍一起银行飞单的案件。可能很多朋友呢对飞单这个词并不是特别的熟哈，平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接触这个词接触的特别的少，在这个房屋买卖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飞单的情况。之前呢我们只讲过一两起哈涉及到飞单的案子，那就是这个买房人呢跳过房屋中介机构，直接和卖房人签署相关的房屋买卖合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称之为飞单啊，跳过去了。那么银行的飞单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和这个二手房买卖过程当中的飞单又有怎样的不同呢？哎，我们今天呢通过具体的案件跟大家来讲一讲，这里面又有哪些普遍的值得我们大家注意的地方，我们也会请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好，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他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金融审判庭的两位法官，一位是刘七奇刘法官，刘法官您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刘如刘法官，刘法官您好。 大家好。 二位刘法官，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呢来说一说涉及到就金融机构的飞单的这样的一起案件哈。说到飞单啊，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曾经讲过，在这二手房买卖的过程当中曾经遭遇过的这样的一些飞单的一些问题，那涉及到中介机构啊和二手房的买方和卖方哈。但今天我们涉及到的是金融机构，那这个又是怎么样的一个纠纷，这个飞单又是什么意思？那么下面我们首先请到刘如呢把这个案件的经过跟大家先来说一说。 大概是在去年左右的时候，我们院集中受理了差不多几十起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比如说大爷大妈们去银行存钱，结果呢因为他应该是老储户了，跟这个银行的员工也非常熟悉，结果银行的员工就悄悄的把大爷大妈领进旁边的小屋，说大妈呀，今天我们有一个高收益型保本理财，现在存款的利率这么低，可以试一试把钱投入理财中，保本无风险，收益高达10%。结果呢大爷大妈们出于对银行啊以及工作人员的信任，就也没有注意合同上的内容，工作人员呢拿出 POS 机刷了钱，他就开心回家了。 这里稍等我问一下，大爷大妈到银行其实就是单纯的说我就是要存钱去的，他没有抱着说我要怎么说什么弄些什么理财产品这样的目的是吗？ 对， 就是想存钱。 哦，那一般情况之下，这些这个银行的工作人员，就是他们所推荐的这个理财产品啊，是银行自己做的一个理财产品呢，还是说这家银行和某些其他的金融机构合作，然后这个金融机构在这个银行当中专门做的这么一个理财产品，跟银行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这样的理财产品？ 嗯，非单其实指的就是这种，其实这个理财产品不是银行和其他人合作的，而是这个员工啊，就是私下可能是为了某种目的，然后把一些银行以外的其他的一些社会上的机构的理财产品拿到银行来代卖，但是银行其实对此是不知情的。 哦，不知情的。 对， 那大爷大妈不是把钱给刷走了吗？刚才您还提到这个员工拿了个 POS 机，那他钱跑到哪儿去了？跑到谁的账上去了呀？ 其实就是跑到了这个员工把这个钱刷到了一个社会上的其他的一些部门啊，或者是一些这种理财的这种公司小公司的这个账户上去了。 那大爷大妈是不知道的。 对，他因为看到这个银行的员工还是在银行里面，他肯定是出于对这个银行和员工的信任，也没有多想，直接就把钱给刷走了。 您刚才还提到他们签了一个合同是吧？这个合同大概有什么样的条款，什么样的内容呢？ 一般来说到我们这儿起诉的大爷大妈，他们反映的情况都是也没注意合同上有什么内容，就是员工说了保本儿，然后一年10%，等到明年我来取钱，然后给我10%的收益，就是这样。 那合同上都大概写了些什么？咱们在审理案件的时候是不是也见过这份合同？ 一般来说吧，比如说一张纸上面写了您投资的本金是比如说5万块钱、10万块钱，然后一年的这个投资的收益率是10%或者是更高一些。 这都写清楚了是吧？ 会写清楚。因为大妈们可能把钱刷走也主要注意的就是核对一下我这个钱的数额有没有问题。 那关键是这个合同签完了之后，合同上的那个就是金融机构的名字，或者说是盖的章签的字，是那个大爷大妈所去的那个银行的那个章或者是字吗？ 这种情况就要区分了。去年的一批集中的案件，它就有的是盖了银行的章，有的就没有盖银行的章。大爷大妈可能也没有对此过多的去注意有没有盖银行的章， 反正是把钱也划过去了，是吧？合同也签了，大爷大妈也签字了。那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呢？ 那肯定就是一年之后来取钱的时候，银行说我们从来都没有卖过这种理财，然后这两个员工当时是私下代卖这种理财，现在已经被公安机关抓走了。对。 哦，那大爷大妈的钱怎么办呢？ 这就涉及到一个你这个钱想要维权拿回来就很困难的问题，去法院起诉，或者是去银行讨要，但是这个过程就很艰辛了。 一般啊，当大爷大妈找到银行的时候，银行一般都会怎么跟大爷大妈解释这件事情呢？ 他肯定会说这个理财首先不是我们银行卖的，您这个钱也没有进入到银行的这个账户啊，这个钱其实去了一个银行以外的其他的组织的这个账户中。然后如果您想要这个钱的话，您得去法院起诉。 那大爷大妈说说那我是出于对你们银行的信任，然后你们银行的工作人员跟我推荐我才买的，那现在你们银行不管了，那这不行。 对，这是不行的。银行在这个里面也是存在一定过错的，因为他对自己的员工管理不严格。 后来就是您提到哈，有一批这样的案子到咱们朝阳法院，那这些大爷大妈起诉的是那些员工呢，还是起诉的是银行呢？ 起诉的是银行，因为大爷大妈的理解肯定是觉得我到银行来办理的业务，我对的也是你银行的员工。所以他们都是起诉银行，要求银行来把这个钱给还上。 那么他要求银行去除了说把大爷大妈投出去的本金还回来以外，还有没有提出什么别的要求呢？ 他肯定是要求按照当时员工承诺的这个收益率来支付这个相应的收益或者利息。 那银行一般情况之下，面对大爷大妈的起诉，银行一般都是什么意见呢？ 银行会说这个案子已经涉及刑事犯罪了。因为这两个私下代卖其他组织这个理财产品的员工已经被公安机关抓走了。那么这个案子现在涉及刑事犯罪的话，就不应该属于我们民事审理的范围，应该移送到公安局去处理。一般来说银行会以这种答辩意见去答辩。 那法院在受理这一批案件的时候，有没有调查一下那几个员工真的就是涉嫌刑事犯罪了，是不是他们涉嫌的什么罪名啊？那些刑事案件又进行到一个怎样的阶段了？ 如果确实是你的合同上有了银行的公章的话，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一起 所谓的非单，它是属于我们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也可以按照民事的去处理。 嗯， 但是如果公安机关对于这个事情已经立案了的话，我们也是需要去问一下的。因为刑事的这个案件，它涉及到公安机关去侦查，检察机关去提起公诉，然后再到我们法院的刑事部门去判决，这个过程一般都会很漫长。 嗯，对，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这段时间的确时间比较长。 对，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法院的民事审判这一块，您说了有的合同是有银行的章的，有的合同可能是没有银行的章的，那我们也分开跟大家来说说哈。那有银行的章的这样的一个这些协议这些合同，会咱们法院是怎么处理的，没有章的又是怎么处理的，涉及到一些怎样的法律关系啊，什么样的法律规定。 对于有银行的章的来讲，那么我们一般会认为这个可能是一种表件代理。 怎么讲，什么叫表件代理呢？ 咱们这个民事中所说的表件代理啊，咱们通俗上来讲呢，就是说从外观上来看的话，我们有理由相信另外一个人是对一个人是对另外一个人有代理权限的。就比如说在这个银行非单里面呀，我们为什么说可能认为这个银行构成表件代理呢？就因为它一个是这个环境呀，在这个银行内部里面，这个所谓的造成这个非单这个工作人员呀，他也穿着银行的制服，然后在银行这个经营场所里面进行，甚至有的案件呀，我们还发现就这个银行的员工他伪造了一个银行的公章。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说这个员工他就是这个代表了银行，在向大爷大妈来推销这个理财产品，这种行为就构成我们民事中所说的表件代理。 那这样的话，因为像您所说的，从表面上来看很难让人去怀疑说银行员工在银行的营业部啊营业厅里面所推荐的理财产品，它居然不是银行自己的理财产品。 就我们就说表件代理啊，咱们一般就从正常人的这个判断角度来说，只要一个正常人他有理由相信说根据这些条件来综合判断说，那么您就是代表了这个银行的话，那么就认为这个构成了表件代理。而且如果这个民事上呀，咱们说表件代理的话，被代理的一方是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说构成表件代理的话，银行是需要对这个非单的理财产品承担一个向这个大爷大妈们包括兑付呀以及支付这个相关的回报的这么一个民事责任。 我想问一下刘如法官哈，那么这些就是盖着银行章的这些协议，后来咱们法院最终是怎么判的，是个什么结果呢？ 其实最后的话，银行和这个当事人达成了和解，也是把这个钱给兑付了。 其实实际上也兑付了，是吧？ 对， 因为这笔钱要银行掏，银行其实应该挺不情愿的哈。那这个和解工作是法官在其中也是做了很多工作，是吗？银行怎么就愿意说掏这笔钱呢？ 因为银行他自己自身也是存在过错的。你的员工在自己的这个大厅里面，大庭广众之下，然后卖的是其他的组织机构的这个理财产品，那么银行却对此一直都没有发现，卖了很多，那银行肯定是存在自身管理过错的，他们可能也出于一些自身的考虑，然后就和这个当事人达成了和解。 那就是说这些本金啊什么之类都退还给这些大爷大妈了。 是的。 那当初所承诺的10%的利息呢？ 这个是可以和当事人进行这个沟通啊，然后调解的。如果可能当事人有一些确实家庭挺就是比较困难的，他也会把这个支付收益给您，或者说是稍微减少一些收益。因为我们也知道银行卖的理财它的收益率不会达到那么高。 对，没错。 一般5%-6%已经算是比较高的了。 是的是的。通常都徘徊在4%-5%左右。 对。 能到5%已经算不错了。 是的。 好，这个是一类，就是说在协议当中有银行的盖章的。那您刚才还提到还有一些合同啊， 盖的它并不是银行的章，那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律关系？您也跟大家解释一下。 其实前面的签订合同的过程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的话，可能签合同觉得在银行里面也不会上当受骗，也就没有注意上面有没有银行的公章。但是其实从实际上的法律关系来讲，它和有银行公章的话是一样的，只是最后没有加上一个银行的公章。那这个时候需要我们法院来判断具体的签订的过程，这个大爷大妈能不能说清楚你确实是在这里签订的，你能不能证明你手上拿的这个没有公章的纸确实是在银行签订的，当时银行的工作人员也确实是向你这么承诺的。如果这个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提交的证据能够使我们法官确就达到一种高度的概然性，让我们确信确实是这么一回事儿的话，我们也可能会认为是表见代理，然后让银行来承担兑付的责任。 那关键这个举证责任是在原告方是吗？ 对，根据民诉法的规定的话，谁主张谁举证，您肯定得拿着当时的那些纸啊以及其他的材料过来。 关键过了那么长时间了，这些证据能够拿得到手吗？这些阿姨啊大爷大妈们， 如果是去银行存钱，您肯定得带银行卡呀，是不是？得有存折，他理财也一定会给您一张纸，要不然您拿什么去跟他要钱嘛？所以拿的这张纸，如果确实和其他人的这个上面有银行公章的合同差不多，然后你的这个陈述也和其他人都很像的话，那大家确实是就是出现了同一个问题，我们也会酌情予以考虑的。但是因为去年的这一批案子，银行也都给所有的这个当时飞单的这个金融消费者进行赔付了，所以我们也没有出这个判决。 最终是通过这个调解的方式来解决的。 对，他也是一视同仁的将所有的这个去存钱了的这个当事人都给赔付了。 那应该说这个结果还是比较好的。 对， 是吧？ 是的。 大爷大妈的损失至少本金能够拿得回来，但利息能够拿回多少需要跟银行来协商哈。 是的。 那在这一批案件当中，这些大爷大妈多的投了多少钱，少的又投了多少钱呢？ 一般来说可能有投5万的，或者多的是10万的。太多的也没有，因为他这个银行的员工可能也会针对一些警惕性比较低的大爷大妈，或者是比较熟悉的以前的客户来下手。所以他们可能也不是特意要去理财，也没有准备那么多的现金。 因为咱们在案件审理过程当中肯定跟银行的相关的代理人也有过沟通和交流哈。那两个员工他在这个银行的营业厅里面干了那么长时间，银行居然就没有发现，银行有没有在讲说这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 也是银行确实有一定的管理上的责任，还有就是这个员工本身也是其实采取了一些比较隐蔽的手法来和大爷大妈沟通这个事情。比如说大爷大妈去了银行的时候，他说哎呀今天我不太方便，您可以周二或者周四的时候我当班您来，他就到时候可以把这个大爷大妈领进一个单独的小屋里面去沟通这个事情，他不一定非要在这个银行的柜台在这个监控之下来给您谈这个事儿。 转款啊盖章啊签合同啊也都是在这个小屋当中进行的。 是的是的。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起案件呢，现在说本身的结果还是不错的，但是银行啊，等于说替这两个正处在这个刑事羁押期间的前员工垫了这笔钱。 是的。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刘七七法官哈，在这种情况之下，因为银行已经替这两个员工垫上钱了，那这笔钱银行是不是就可以来在刑事案件当中来向这两个员工来主张他们的损失呢？ 咱们就刚刚说呀，这个像咱们这个刚刚所聊到的飞单的案件中呢，我们认为它可能构成一种表见代理。那表见代理的话呢，被代理人在向他人支付款项，就像咱们所说的银行向大爷大妈们支付款项以后，他 他自己就本身获得了对于这个去骗人的这两个银行员工的一个债权，他们就有权利要求说银行垫付这些钱，就要求这两个银行员工到时候肯定就不是再像这些大爷大妈们再去对付了，就直接是支付给银行了。 那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在这起案件中主要呀，咱们是主要说到一个金融机构的，在金融机构里面遇到飞单的问题。咱们之前聊过很多委托理财，基本上是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普通的咨询公司呀，或者说文化产品公司，都不是像咱们所说的像银行呀、证券机构呀这种就是声名赫赫的，咱们信任度很高的一些正规的金融机构。咱们今天所说啊，就在正规的金融机构里面遇到了这一类比较少有的刑事犯罪。这一类情况下的话呢，怎么去甄别或怎么处理，我们也有几个意见可以告诉广大的听众们。 好的。 其中最保险的一个方法呀，在这里可以教一下大家，就查询这个银行所售的产品它有没有登记在全国银行业理财信息登记系统里面。咱们这个银监会呀，在2014年有一个关于银行理财业务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里面就明确规定了银行业金融机构它发售普通个人客户的理财产品的时候呀，必须要在宣传销售文本里面公布这个所售产品在全国银行业理财信息登记系统的登记编码。咱们呀去投理财的时候也不一定说当天就着急忙慌的就签合同了，咱们可以慎一慎，第一天去的时候先了解一下情况，如果说比较保险的话呢，咱们看看这个宣传材料拿回家，然后上网查一下有没有这个登记编码。如果说有这个登记编码的话，那就确认无疑了。再其次的话呢，咱们还有一个就是说是最简易的一个辨别的方式，就咱们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银行的理财产品收益率一般也就在4%， 对， 顶头了能到5%。 而且还是年化收益率哈，那如果是什么60天、90天呢？那肯定还没那么高呢。 对，就基本上咱们银行呀，就各个银行虽然说是有一点细微的差距，但是也不会超出这个太多。 是， 如果咱们去银行，某位员工给您推荐的这个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大大高于了4%、5%的这么一个水平，比如说咱们刚刚所说的达到10%，甚至是8%，咱们都得谨慎。还有一点呀，就是咱们在具体支付理财款的时候，咱们可以注意一下，一般咱们都是 POS 机刷卡。现金直接交纳的很少了，因为谁出门也不会带着那么几大捆的百元大钞。那咱们在 POS 机刷卡的时候，咱们注意一下这个单子上面到底写的支付给谁了，支付给哪个商户了。一般来说，咱们支付给建行的话，上面它就会显示建行，甚至说是具体到哪个分行、哪个支行。但是如果说像咱们刚刚案件里面说的，这个银行的员工呀，他其实推荐是其他小公司的这个理财产品，那这个钱肯定不会进了他所在的，比如说建行，只举个例子啊，他所在的银行的这个账户里面，肯定进了这个小公司的账户里面。在这个时候呀，咱们可以留意一下上面这个公司的抬头到底是什么。如果说是这个，说是一个你根本就不知道的公司，或者说在这个合同里面也没有出现过，这个银行员工也没跟您提过的这个公司的名称的话，你就一定得谨慎了。 打个比方，建行或者工行或者中国银行，买的这些银行所推出的理财产品的话，那么您既然用您的这个银行卡买了这家银行所推出的理财产品，那我觉得如果说对方拿出一个 POS 机让您刷的话，我可能这就有些问题了。其实很多这样的走账完全可以在柜台上来进行操作，没有必要单独把您叫到一个小屋，然后说我再给您拿个 POS 机，您自己再刷。在这里我觉得这个本身这个程序上可能就有些问题。 是的，咱们就说呀，这个金融机构一定是比一般的公司，尤其是银行呀，一定是比一般的普通的其他金融机构更加的规范。所以说这方面啊，不会出现咱们生活普通里面的可能有人就说你跟这个公司买的东西，结果一刷卡跟这公司不相符，是别的公司。像银行呀，还有金融机构这一类受到国家严格监管的金融机构是绝对不会出现这一类的问题的。 对，所以尤其啊，我们的大爷大妈如果想买一些银行理财产品的话，一定要了解清楚哈，相关的程序啊，怎么一个手续啊，也应该了解清楚，以免出现遭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飞单的一个骗局。